小夫妻双双走后，小希妈方说何建国指不定又有什么事要求小希呢。小希爸批评说， 你这是成见啊。 小希妈没再说什么，脸上的表情是等着瞧。 小希爸新书的研讨会在刘凯瑞的会所里如期召开，为了争取何建国能够出席，小希不得不做出让步，让何建成住到家里。而当刘凯瑞得知书的作者竟然是小航的父亲，不由得勃然大怒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